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18号向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去了贺电。电文指出，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，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向取得了很大的进展，为此感到非常高兴。电文指出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衷心祝愿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举行。